Hello，大家好。这期播客呢，还是想接着聊在加拿大读教育心理学，跟我之前在国内的一些差别。然后这一期是想更聚焦一点整体的规划上面。我现在找到了我当时读研究生的成绩单，然后我来回想一下，因为这个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我是2011年到2014年在南京的一个学校读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然后是偏教育心理学方向的学术型研究生，所以是3年的。然后我本科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是跨考进来的，就跟很多大家考研一样，就是通过跨考来改变自己的专业。我当时去的时候，那个学院应该是刚成立不久，所以很多东西都还不是很完善吧。我这个成绩单，我其实不能完全记得说这个成绩单上的课程是不是跟我之前上的一模一样，但是大部分我都还记得，所以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成绩单上总共是12节课，然后英语呢是1节，还有自然辩证法和特色社会主义是2节，所以去掉这2节、3节公共课，应该是9门专业课。然后这些专业课当中，我其实哪些是必修，哪些是选修，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方向培养计划上大概会有哪些课。第一门是一个游戏心理学，这门应该是选修课，然后我记得当时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一个老师上的，那个老师应该是比较专注于做咨询吧，他在科研上面应该没有太多的进展。然后那门课我记得上课好像就是玩玩游戏，然后最后写个期末的论文。这整体来看，我的这些课程对量都不是很多，基本上就是期末有一个作业。对比我现在在加拿大的课程，任务是轻松太多了，而且还有没有语言的这个阻碍嘛。下面这一门是 SPSS，然后这门课应该是必修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必修课。这门课当然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上了，不过现在好像用 R 语言的会多一点，算式统计方法 statistical method，我下学期也要上，然后我们这边教的就是 R 语言，我其实有点担心的，因为我觉得编程好难啊。但是我同学说不用太担心，不是很难，都是一些很基本的语法，所以到时候看一下。然后这门课，我觉得就是 SPSS 这种实操型的哈，比那种你直接的去读，统计方法的课要简单很多很多。其实你不用特别的去理解说，我怎么去做一个 ANOVA，我一步一步怎么把一个 ANOVA 的那个F 值给算出来，对不对？你只要是明白，比如说 ANOVA 是适用于什么场景，然后你只需要知道它在 SPSS 当中怎么操作的，你要该怎么输，然后最后得到一个值，你该怎么样去 interpret 这个值，最后再怎么样去报告，就是 report 你的这个结果，其实这样基本上就行了。然后我自己踩过的坑是，当我确定要来加拿大读研拿到 offer 之后，我不就是在重检我的统计学嘛？然后我就先从那些统计方法就是很数学的那个地方看起，然后就看得一头雾水，你知道吗？就特别的特别的难。差不多是这学期结束之后，好找了好几本，然后有 SPSS 及我在我们现在的实验室找到一本 Data Analysis and Research Methods 一些书交叉的来看。通过这个过程，你就可以很快知道哦，ANOVA 跟相关分析的区别是什么？什么相关分析跟路径分析的区别是什么？什么结构方程模型是干什么的？那这些当然是很 advanced 的统计，现在还不需要学，但是基本的一些统计，比如说 ANOVA，然后 1-way ANOVA 是怎么用的，再往下分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随机实验，然后重复测量实验，他们各自是怎么做的，然后基本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最简单的回归分析方程式是怎么做的。我觉得把这些东西搞清楚，T 检验与那个 ANOVA 的区别是什么，把这些基本的东西搞清楚，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再高阶的东西再慢慢的学。但是这个基本的过程，我自己感觉，我在南师，就我之前那个学校的时候，考研的时候，我们是自学过心理统计与方法，所以那些相关分析啊、ANOVA 呀这些有个基本的了解。然后读研之后又学了 SPSS，等于说又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但其实总归来讲还是很基础的。然后我当时因为想说要做实验嘛，不想做问卷，就没有去上一些关于问卷的数据分析。然后现在特别的后悔，因为我现在导师 他用了问卷比较多，然后这些东西要重新学，但是我觉得应该还好，如果只是基本的话都不是很难。但是他真的着实花了我挺久的时间去重新把一些基本的统计概念以及在 SPSS 里面怎么执行的去把它捡起来，因为可能我就觉得有可能是年纪大了，你再去消化这些统计概念是比当年的那个时候要难一点，而且当年的那个时候呢，是你考试的话你是有指定参考书的，你上学你也是有指定的教材的，比起你自己去学的话，你就不知道哪里有一个系统的书来让你去全面的去了解这些区别。我现在发现这边可能做的也不是特别够，我有班上的一些同学，他们觉得上完研究方法觉得也一头雾水的，啊什么 case study，我到底要不要做 case study？我还是说要做那个 experiment，还是说我要做 questionnaire 或者 interview 之类的，就比较泛泛而谈的介绍。所以很多同学觉得没有学到特别多，当然每个人经历有可能不一样，统计方法一定是我自己觉得是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会跟我说，哎，你不用知道他怎么做的，你只需要去看懂他的论文。rationale 就是他为什么提出这个研究问题，他想要通过什么办法来解决，然后最后是怎么解决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想要通过什么办法来解决，那这里不就是研究方法吗？你怎么样去看他的那个结果？这个不就是统计吗？所以我对于我来讲，我还是觉得这一关很重要。然后我是觉得能早上尽量早上，就是尽可能研一的时候就把这个统计跟研究方法打基础了，然后研二的时候有时间再上一些 advanced 的统计。其实也不一定要研二再上，取决于你学校的排期是怎么样的。我们学校就有些课程，它可能要在我的一年才提供一次，所以如果我研一没上，我就只能研二才上，大概是这样。而且我们教育学院的统计真的是太基础了，这课必须得去心理学院去选修。然后下面这一节课是当前心理学的研究动态。Oh my god，这个是一个叫郭本宇。我现在说这个教授的名字会不会有点奇怪？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他是他上的。我对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他那门课应该请了蛮多的不同的教授来去讲，可能比如说神经方面他可能会请更擅长这一块的，然后其他的就请别的老师。其实不是很能记得他大概请了哪些老师了，然后我只记得他的普通话真的是非常的差，所以我这节课我印象也不是很深刻。但我这节课好像88分，88分是对应这边是什么？是 A 吗？跟我在这边水平差不多了，那门课真的没有什么能记得的，好多年前了。OK，so、okay, move on to next one，认知神经科学啊，这门课真的是难倒死我了。这门课是刘昌教授教的，我竟然得了92分，真的不可思议啊！我真的现在看到认知神经这两个词儿，就有点下意识的就想要远离，你知道吗？其实在这边，我听到很多同学也是很害怕认知的，一想到认知，你就会联想到你的大脑的结构，然后你大脑的各种那种很难的，你知道英语词儿你也不知道，然后就很难。很多人就是听到认知神经这些词儿就有点害怕。我之前认识一个，伊朗来的，然后读神经心理学博士，读完了毕业，最近在做那个博士后，然后当时就对他竖起大拇指，就觉得很厉害，是我读不会的学科。这门课我记得当时中间有设置一些作业，当时是要 present 一个论文，我记得我找的那个论文是做 ERP 的，然后我自己对 ERP 不是很了解，就我现在能回忆的内容来说，应该是对论文的了解也不是很好，就一知半解，然后硬着头皮就去 present 了。然后我还记得我是用全英文 present 的，因为当时可能是觉得要翻译起来那个难度有点大，不如就直接上英文吧。然后现在想想真的是祸害了，对不起在下面听的同学们，估计大家也没有听懂。如果现在能够重新有机会上这门课，我觉得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说这个年纪是因为当你到一个年纪了，你有一些积累了，所以你再去回过头来上你之前的门课，你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方法，不一样的体验。如果现在有机会，我会想要说可以重新上一下这门课，然后看看现在这个时候再去看上这门课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体验。下一节课是认知与教学心理研究，这门课我也得了90分，然后这门课是丁家勇老师上的，但是非常不好意思，我完全记不得这门课讲了什么了。我记得我当时有一门是教育学方面的课，但是是我导师上的，但是我现在成绩单上又没有我导师的这门课，所以就很 weird。 不知道是他们把我的成绩单搞少了一门课，还是说这门课当时是我导师跟他一起上的，我完全记不得了。我导师是谭丁良教授，他人非常 nice， 现在应该是在教育学院，之前在心理学院，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方向更偏教育学院，应该快退休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听到这个播客，所以他人很 nice 了。他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在做一些什么项目，除了他 supervise 硕士的话，他还 supervise 博士，应该每年会有一个名额吧。当然他的风格是比较放养型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有老师来辅导做学术的话，可以去找一些手上项目更多的，一般都是需要评职称的。当然我相信他们本身都是对学术也很有热情的，然后比较年轻的导师。如果大家想要做学术的话，想要需要有些人指导的话，建议选这一类的导师会好一点。那我没有说导师不好的意思，但是大家就是各有擅长的点，然后大家就去找那跟自己的方向以及需求最匹配的那个导师，这个也是一个双选的过程嘛。下一门课呢是儿童心理咨询与治疗。Honestly， 我也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选这门课了，可能是因为我记得我当时考研有个目的就是我想做青少年的心理咨询，然后是傅红老师上的。我当时在读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院长，是一个特别有领导力，然后算是特别 charming 的一个中年教授吧，人是挺好的，就很会讲课，包括我刚刚我的教授他也很会讲课，就是会让他的课堂显得很有趣。不过总体上像我上个播客里面讲的，国内的老师还是更偏向于自己讲，国外的呢更偏向于让学生讲，这两个是主要的差别。我其实具体也不太记得，我们这门课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情了？我现在记不得了，我估计多半好像当时可能没有在长时记忆里面留下太多印象深刻的东西吧，脑海里全是关于这个导师的一些八卦 ，which I can't say。Okay, next one, 心理学研究方法，那这个应该就是，这也是刘昌上的吗？啊，我现在记忆真的很差。我这个课表上写的是刘昌，就是跟刚才给我上认知神经科学同一个教授，但是我丝毫没有印象了。然后我也不记得心理学研究方法我是什么时候上的了。我现在在加拿大这边，我也上了这门课。其实这门课我应该第二学期学，我应该第一学期学统计，就是如果完全按照学院的培养计划的话是这样。但是我当时我不记得有没有就是分享过的，我当时因为来的稍微晚一点，我们9月8号开学，然后我9月8号的飞机，为什么这么晚呢？主要就是因为机票太贵了，而且我在想说晚点来看一下他们隔离政策有没有变。其实是有变的，就是最开始隔离是要订那个国家授权的酒店，然后好几百刀一晚，然后最后就居家隔离就行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我来的时候是居家隔离就行。However， 那天我已经开课了，然后因为我要隔离14天，所以我没有办法 in person 去上课。我就问那个当时的 instructor， 问他我能不能 online， 他就说不行，建议你下学期再上。所以我就把我当时的那门应该上的统计方法，我就跟那 program advisor 聊，我就说，那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就真的很 supportive， 他们就聊了一下，后来就建议我说 switch 一下，就是让我第一学期先上 research methods， 而且那门课是线上异步的，就是 asynchronous 异步，就是等于说是事先录好的视频，你在网上去上就行了，然后让我第二学期再上统计，所以我接下来下学期就上统计，然后第一学期上研究方法，我在国内上的是心理学研究方法，然后在这边上的它是更偏向于教学研究方法，我觉得会有些不一样嘛，因为心理学就搞一些很 fancy 的统计啊，什么 ERP， 什么脑电之类的，在教学是没有的，所以就想吐槽了，就教学的统计方法真的会比心理学要基础一些，可能是我的偏见，但是目前反正我们导师说有一些稍微 advanced 的统计课都要去心理学院去上，然后下面两门课眼动心理学跟研究设计与 eprime 编程，然后这两个我记得很清楚，应该都是我的选修，然后这两个都是一个教授上的，包括跟之前的 SPSS 他们都是同一个人上的，这个教授现在发展的应该说是事业有成，现在应该是当时应该是副教授，现在应该是教授了，然后现在应该在行政上走得也很远，好像是院长，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心理学院的院长，然后也有很多 projects ongoing， 他好像是主要做一些汉语言的研究的，然后用一些比较 fancy 的研究方法，他是很有在我们当时那个学院是很有开拓性的，然后目标性非常强，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一个处女座，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老师的星座 weird， 但是我就想说他是那种很完美主义的老师，事业心非常强，如果有学生想要从事这一块的研究可以试着选他 I guess。然后这两门课我现在坦白讲我现在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时眼动心理学我记得有让我们翻译一章内容，我估计我翻译的现在看来也惨不忍睹吧，当年的那个翻译渣渣。然后 EEPROM 编程我现在 exactly have no idea what that is 我真的当时谁给我胆子选 EEPROM 编程，为什么不去选一些问卷分析相关分析之类的东西，可能更好学一点，真的好后悔啊 ！Anyway， 反正现在就是忘光了。这两门课一个85分，一个90分，怎么讲呢？可能老师给分还是挺 generous 的吧。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份硕士的成绩单。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如果有什么借鉴意义的话呢，就是第一，不要随便选，就先选对你来讲你需要学习的。然后什么叫你需要学习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学术型，我这个先建立在学术型研究生哈，那个授课型呢我就专硕的话我先暂且不表，学硕的话我就说一下我踩过的坑。这些课其实你说去掉公共课只有9门课也不多，基本上研一跟研二上就上完了，我估计在我在加拿大这边也差不多，我会在可能研一最后一个学期或者是研二第一个学期会把这些课都上。那如果回过头来看，不是目标导向的，我这些选的课都是觉得一时兴起，觉得哦这个东西 interesting 那学一下，然后那个东西 interesting 学一下，但其实它最终对我的毕业论文没有太多的帮助，可能其中最有帮助的可能就是 SPSS 以及研究方法。这两门课大家必修，一定要必修，一定要除了这些课之外，另外的就是可能你那个小方向的一些必修课你没有办法选择。我们这边好像挺 flexible 的，就是如果有一些课是必修课，但是你有证明，比如说你 undergraduate 的时候已经把它上过了，或者说之前的硕士当中已经上过了，你应该可以去drop 一下或是改成其他的课。国内可能会有点难，所以大家必修课可能还是得按照学院要求的去上。那必修课之外就还是得看毕业论文做什么，哪些研究方法，哪些统计方法需要学，或者说你那个领域之内有一些课程，比如说像我们导师是做 self-regulated learning， 我现在的导师，那我们这个学院以前是会提供这门课的，是在研二的时候，研二 summer term 嘛，会提供这门课。就我当时国内了好像是没有分这么细的，但是如果现在有的话建议大家去上，就是你那个方向研究方向的那些基础的课程，这样可以给你打一些基本的理论基础吧，就是理论框架帮你打好，就是这个领域里大家现在的研究进展是什么样的，研究趋势大概是什么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要早点开始论文，我知道有很多导师是放羊的，导师带的学生也比较多，也不见得有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积极主动的早一点开始，千万不要拖到最后说我要开题了我才开始看论文，真的会来不及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在平时上课的过程中就要去想说，哦，这个课比如说我在上认知神经科学，它会有不同的章节吗？会不会有一些章节是比较我感兴趣的，那如果我感兴趣的话我可不可以深究一下，看一下这个领域有什么好研究的，对不对？还有一种方向就是你也可以跟着你导师，如果你导师有 project 那就更好了，他可能会让你处理一下数据啊，或者是说给你一个话题让你去做一些 literature review 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反正核心的教训嘛，真的是教训，我跟你说我当时差点担心自己毕不了业，我觉得自己毕业论文做的跟屎一样，开始的比较晚，然后得到的指导也比较有限吧，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不太好，但是我当时感受就是哇，如果能毕业就好，如果能毕业我什么就不求了。所以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早一点开始，你在上这些过程课的过程中就要去想说哪些话题哪些 topic 是你感兴趣的有可能做的，一定要早点开始，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早点跟导师聊，我觉得可能跟导师聊你会觉得有点打扰导师，比如说我现在就会觉得我什么想法都还没有，只是一些小想法就不敢去打扰他，或者说会觉得会耽误他时间，那你也可以跟师兄师姐去聊，对不对？也许他们是尤其可以跟他们聊他们是怎么确定他们的研究的问题的，然后他们的经验也许可以为你所用，反正尽早开始毫无坏处，然后你越拖延越到最后的话真的会非常的被动，尽早开始缺什么补什么。我认识的一个特别好的 model 在这个市场做的特别好的 model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阿文， 他在大四的时候，大学毕业论文，他当时就是奔着可以发会议论文的标准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学了很多研究方法。然后他在研一的时候又选修了很多心理学的那个统计方法。我觉得他的统计学的当然比我要好很多。他没有跟着他导师做，他是自己做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好处，好处就是你可能很 motivated，坏处就是你数据啊什么呀都要自己收拾，然后你导师能够给你的指导可能也会比较有限，因为你导师毕竟不在这个领域当中，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导师也特别的忙，所以我就挺佩服他的，因为他就完全是自己把那个论文给做起来了。然后他现在应该是开学年二吧，哦对，毕业论文应该是在处理数据、收集数据的阶段。他就是开始的很早，因为他的目的很明确，他要读博，但是他读的是2年制，他保研的是2年制的专硕，所以时间被压缩的比较紧嘛。然后他就很着急。反正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考完研就是终点，考完研真的不是终点。我当时，这真的是血泪史，就是本人踩过的坑，在此特意强调一下。知道现在考研非常的难，你现在考研比我当时10年前考研要难，难上加难。我现在去考，probably 我会 fail 掉，但是对吧？好不容易考上了，特别是如果你选的是学术型研究生，又是3年的时间，我就建议大家不要浪费时间。我不知道国内在学术和专硕之间，transfer 容不容易？如果你觉得我真的不是学术那块料，你可以跟 program assistant 去聊一下，看看能不能 transfer 到专硕。如果你很笃定，你要试一下，或者说你想要给自己以后的读博留一条路的话，那你就在学术硕士这条路上走下去，然后尽早开始，真的尽早开始。我现在就是还没有确定，但是我现在就无时无刻不在想，有什么研究问题我是可以做的，研究方法赶紧搞起来，对不对？血泪史，真的。我依旧就是很记得当年答辩的时候，我都天天在那拜呀，想说啊，老天啊，让我过了吧，让我过了，我真的不求啥，我只要有一个能过就行，不要让我延毕就行，真是这样，我不想让大家再重蹈覆辙了。我在豆瓣上也看很多人就是要延毕，或者是说快到答辩了，然后自己论文还一坨屎，尽早开始，我觉得会是一个防止拖延的一个好办法。你尽早开始，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时间还多，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慢慢的来解决，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想一下，你眼看就要答辩了，你的开题还没有搞好，这个就很被动。所以我觉得大家做好时间管理，做好任务理解，因为这些弯路我走过了，我不想再走一遍。我大学的时候走过一些弯路，研究生的时候又走了一些弯路。我现在是第二次在读研究生，我不想重蹈覆辙了。我想要反思我的过去，然后我想要重新开始，我想要做得好一点。Point 就是在那里的，大家早点开始，然后有问题及时的向师姐、向导师、向学院的其他老师去求助。我不确定说大家一定会得到很多支持哈，因为真的要 depends。我之前的学校有一些老师是很 supportive 的，但有一些就不是，所以大家多去碰碰运气，不要觉得读研是就结束了，读研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大家要珍惜自己难得的，你可能竞争掉了真的好多人才会考上那个研究生，不要只是为了拿学历，如果只是为了拿学历的话，没必要去读一个学术型的研究生，读一个更快一点的，对不对？就是大概是这样，来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项目。我现在这个项目是在我上次给大家介绍过，是在 Faculty of Education 教育学院下面的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Leadership Studies，就是教育心理学以及领导力研究这个部门。然后它下面会有一些不同的分支，我的分支是 Learning Development Instructional Science。这个是叫 stream，然后 another stream is special education，特殊教育。然后我是在学习发展与指导科学。然后我们这个 program requirements 是有一些课程的要求的，我大概看一下，应该是有十门课哈。它是有分为 learning development、research analysis、specialization，然后还有一些 electives，然后最后是 thesis。Thesis 有占6个学分，然后我们正常一门课是1.5这个学分，然后这个是 MA 的，就是 Master of Arts，类似于国内的学硕，如果是专硕是叫 Master of Education，也是2年。 哦，对，在此之前需要说一下，我们学校是加拿大 co-op 做的最好的，听说哈、啊，听说是 co-op 做的最完善的一个学校。co-op 就是类似于实习，类似于国内专硕不是有那个6个月的实习嘛？然后我们这边不仅是专硕，学硕也可以实习。然后我第一学期已经报名了，因为他又有一些那个 Zoom meeting sessions 要上，比如说他会告诉你co-op 是什么，然后因为你要做 co-op，你要是申请加拿大的 co-op work permit 工签，他们的正常流程是会建议我明年夏季吧，大概5月份的时候做 co-op，所以报名了，然后也把那个4个 sessions 上完了，但有可能我到时候不去，所以到时候我看一下那个我会到时候看一下工作岗位，以及到时候再看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更想要去体验这边的工作，还是更想要接着我做我的学术，对不对？因为我也不想这个被打断，所以到时候看吧。但是现在报名了，就等于说保留了一扇门嘛，就保留了一种可能性。回过来，我这个 MA 的 program requirements，其他的方向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没有在那个方向。先说一下我这个 learning development and instructional science。我的这个 stream 下面 learning 这一块是有3个 units，which means 2 courses，第一个 course 就是 theories of learning，我上学期上的，就是我导师的博士毕业生留校的那个老师帮我们上的，上个博客当中有讲。然后第二个是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这门课我下学期修了，听说是个老教授，一个更喜欢线下批改作业的老教授上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他跟我上那个统计的那个教授是同一个人，听说很 nice，到时候看吧。然后下面就是3个 units of development，这里会有4门课，一门是 basic concepts in human development，cognitive development，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所以这4门课我已经上过第一门了，concepts in human development 这门课已经上完了，是老太太上的啊。我下学期也要上老太太课，是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然后这个就3个 units 就完了嘛，所以接下来我应该不会再选修了。他听说这里面的课 cognitive 也是他上，但是因为大家谈虎色变，谈 cognitive 色变，所以老太太说就很少人选 cognitive，所以久而久之他们就不开了。后来呢，就保留了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就下学期要上这个。你看我这一学期3门课，我这速度蛮快的，虽然压力会有点大。然后再下面的一个分类是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data analysis，只有3个 units，which means 2 courses as well。一个就是 statistical methods in education，我这学期上，然后一个是 methods in Education Research，我上学期上了那门课，总共就这2个，所以你能想象吗？这个真的是很基础的，所以我后面我导师也是会要求我们去上一些心理学院的什么 multi modeling 之类的东西，所以这2课太基础了，我要赶紧把它搞定。还有一个是 specialization，我还不确定要选什么，这个应该也是必修。一个是 instruction and technology，教学与科技，一个是A special topic in education（括弧 motivation），不太确定这些课什么时候上。看到这边好像跟我在国内的有很多重复的，对不对？我们听到现在是有很多重复的，研究方法跟那个统计是都重复的。然后下面就是一些 electives，也是3个 units，也是2门课哈。这个是跟 supervisor 去商量就行了。有 thesis proposal，这个我非常想，我恨不得现在就想上，给我上。然后还有一些 various topics development。另外一个是 inclusive education in 21st century，21世纪的全纳教育。然后下一个是 advanced statistical methods，I really want this one。还有一个是 qualitative methods in education，就更聚焦于质性研究。然后还有下一个是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and disorders，这些就是心理学的一些病理学之类的吧。啊，这个 interesting，这有点有趣。到时候看，如果有闲情的话，不是有闲情，如果有额外的时间可以上一下。啊，但是我现在 really want to focus my thesis。然后再下一个是 advanced assistive technologies，sorry。最后一个是 program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这个不知道是啥。这8个当中选3个，但是我觉得到时候我们肯定会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统计学会从心理学院来选。最后一学期就是 thesis 6个 units 6个学分，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是专硕的话，就是 MED 的话是差不多的，只是专硕不用做论文，他们只用做一个 project。就行了。Project 好像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一个考试还是个啥。然后他们的课好像课程是跟我们差不多的，我来看一下哈。 MED 的话，learning 也是有三个 units 两门课，development 也是三个 units，research analysis 三个 units，specialization 三个 units，然后 elective 三个 units 一样，然后只是最后就是做 project 就行了，project 或是 comprehensive exam，哦，这两个都要做，反正是比 thesis 要简单很多的。所以你说主要现在回过头来想，主要区别有什么呢？我觉得。这边的 program advisor 可能更 supportive 一点，我不知道，还是说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比较擅长寻求帮助，所以我找到了这些资源。有可能在国内那些资源，你去找那些老师、项目助理啊，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岗位，辅导员嘛。我当时辅导员也很 supportive，当辅导员人特别 nice，然后我们后来也有保持联系，可能他会也会给你一些建议。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现在可能比当年目标要更明确一点嘛，所以这个是我反复强调，就是年龄增长之后很大一个优点，就是你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说你越来越有选择的自由。就看这些课的话，跟国内来讲，我觉得可能没有特别大的差别，这点确实不可否认。然后我觉得可能到这个地步上也会更加的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吧。然后我现在是比当年的自己，10年前的自己，真的不管是在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了。我体力上首先没有比10年前更差，首先没有。然后现在的居住环境啊，好贵，但是是很好，是比之前几个人一间又没有空调的地方，然后没有暖气的地方要好，对不对？对，教学其实有了一些体验，然后还有过读硕的经验。还有过6年的工作经验，所以现在跟完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觉得我是比那个时候的我要有一些 privilege 的，但这些 privilege 都是我自己那个自己获得的。所以怎么讲呢？我说到那个时候读研的经历，我就说真的很一坨屎。然后来顺带着说我那个学校也不好，然后就搞得有些朋友同样也来自那个学校的就不太开心，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做的差，不代表说这个学校不好。现在回过头看，虽然这个课程大纲差不多，但这边呢。会，老师这边给到的知识更多，然后我们现在老师不是会有 TA 吗？然后还有 RA，所以还算是能补贴一部分我的生活费吧。我选的这个导师，他人是非常 nice，当然也很忙，所以也不会说天天揪着我们干什么事儿。但是他现在他手上也有博士嘛，博士的工作会比我们的多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导师忙，你就可以问博士嘛。然后所以我跟我的博士师姐啊，平时啊，大家也会聊聊天。然后你会发现，你聊天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不单单是你啊。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问题可能都大家共有的，但是你不聊你就不知道，你不聊你就以为 everyone is doing okay except you，所以你就会很抑郁。我觉得大可不必吧。啊，当然会有很多师姐很优秀啦，包括我的墨西哥师姐，真的是我的墨西哥，我忘了说一点，就这边好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就很担心，就觉得我抓紧时间毕业，然后不能再浪费时间了。那是跟大环境有关嘛？大环境大家都是100%的按照，不能说100%，就非常严格的按照社会时钟去生活。你如果不按照社会时钟来去转的话，你就会觉得你被撇下了，然后或者说别人也会对你说一些啊年纪大了，巴拉巴拉巴拉，反正人言可畏。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你在那个时候，你的心理也不够强大，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很多读研的小孩，大家都很年轻的，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是21岁吧，21岁到24岁读研的，我一无所知，然后我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也很害怕说我不能顺利毕业，或者说我将来能找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这些东西都交织在一起，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经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是很不好的，然后我有的时候对自己是很 harsh，我觉得自己。挣一坨屎，做啥啥不好。然后来这边之后，我不敢打保证说老师会觉得，你们这些人都很好。但是至少他表现出来的是你们都还挺不错的。之前做过一次 present，是师姐推荐了一个论文，然后我真的准备了好久，跟阿文 review 了好多次，然后也有很多问题问阿文，然后以及问我的师姐，然后最后 present，然后他们都说我做得很好。后来我帮老师也做了一个 RA 的工作，就是类似于做一个很简单的 literature review，是关于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在教育心理学当中的应用。当时就花了大概3周的时间嘛，找文献，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个稍微没有那么正式的 introduction。然后当时老师说，我没有对你们要求特别高，没有期待你第一次就做得很完美，怎么样。但是后来做出来之后，我当时说了一句话，Holy smokes！ 所以当时真的是有被鼓舞到，有被鼓励到，然后我觉得很感人了。差不多就这样吧。下学期1月10号开学，但是可能会比这之前要准备一些 TA 的工作。嗯，下学期要带2个 lab，然后当然老师觉得我是第一次，所以没有给我分配很多人，就还蛮感谢他的。而且有些同学要上3门课嘛，所以压力会比这学期还要再大一点。这期播客就先聊到这里吧。嗯，结束之前还想分享一下今天天气特别好，不过这会儿好像太阳稍微有一点没有上午那么强了。天气预报之前好像说是有雨，但是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太阳高高照，人家在岛上嘛，太阳日照非常强，就是每次出太阳你的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特别需要一个太阳镜。然后今天是周日早上去 Laura，Spiritual Carer 之前讲过的她的工作的教堂，然后今天刚好她老公的乐队在 church 表演。我早上到的稍微有点早，早到10几分钟嘛，然后我就选了一个位置坐下，然后就听他们唱歌，我觉得那一时刻非常美好。她老公差不多应该有60多岁吧，他们两个人都是60多岁，我到时找一期时间专门的去聊聊他。而这学期真的给我提供帮助的人非常多，然后今天这个瞬间，我当时录了一小段视频，就是她老公在台上唱歌，后来 Laura 也在台上，然后后来但是服务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就不太好意思录了。不过他们每期在 YouTube 视频上有直播，但这个时候大家好像国内朋友都在睡觉。他们教堂的名字叫 Knox Presbyterian Church，Knox 就是 KNOX，然后在每周日上午10点，我们当地的时间上午10点，国内应该是凌晨2点钟吧，应该是没有算错的话，就很 supportive，所以就挺感恩的。我觉得反正我也没有忙到说一点点时间都没有，所以就每周日会抽1个小时、1、2个小时吧，去 church 去听一下。然后今天在 church 里面也认识了一些人，一个是来自新西兰的一个阿姨，然后一个是来自苏格兰的，应该是爷爷了吧，看他年纪应该蛮大的。然后他们都在岛上生活20、30年了。就还蛮惊讶的，就你会看到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从不同的国家在这个地方定居，我就觉得挺好的。Quiet nights of quiet stars, quiet chords from my guitar, floating on the silence that surrounds us. Quiet thoughts and quiet dreams.Quiet walks by quiet streams, and a window that looks out on Corcovado. Oh, how lovely!